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作为协助内地走出去的首要平台，扩大和深化本港人民币债务市场，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特区政府期待与深圳市政府共同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港深合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电母集结在永珍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2点，跌318点，成交额147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7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460.2跌3蚊，美团244.6升2蚊，海吉亚医疗54蚊跌4.9。阿里巴巴144.3跌4.1，中国平安54.25升1.15，友邦保险86.5跌0.9，李宁88.7跌5.1，快手86.85跌9.3，小米集团22.1跌4毫，东岳集团18.94跌4.7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86，英镑10.677，瑞士法郎8.43。澳元5.666，加元6.14，新西兰元5.488，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48点，升609点。港金现价报1630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8美元。卖出175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龙翔道公园即系狮隧桥底中线嘅坏车咧，仲系处理紧，未拖走噶。一带嘅交通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嘅中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清水湾。到近圣贤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兴发街之路，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就在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珠海学院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现在去屯门的车龙排到近黄金海岸商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啊，点解而家啲蜻蜓啊，硬系少过以前咁多嘅？ 哦，咁啊，因为依家越嚟越多汽车都有玻璃天窗咯。 关咩事啊？ 诶，你睇蜻蜓点水啊？啲蜻蜓荡咗啲汽车玻璃天窗系水面，一游喺上面生蛋啦、 啊！哎呀，阴公咯，玻璃煎蛋啊！ 人类现代化生活系唔系造成其他生物数量减少嘅原因呢？喺港台电视31生态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日至10月1日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睇下啦。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喺呢场战役里边，双方军队斗智斗力，解放军占咗上风。呢、这个时候，佢哋谂住使出一招空城计。 呢、这个空城计令到敌军阵脚大乱。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到暑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nami 推出2021年嘅新作品叫做 Drop。呢位歌手2019年出道，凭住声嘶力竭的歌声震撼日本乐坛。两年之后再推出全新之作，旋律简单但是节奏感丰富的歌曲，用一首的音乐俾乐迷发掘佢不同方面的才华。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nami Drop。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有来自这位女歌手 Minami Dro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听我地讲，骚动音乐，骚动。 9月24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咁今日我哋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耶、yeah, ！今日嘅点歌对象啊，系有一个几好几优美嘅称呼嘅， 叫做麻烦的客人，麻烦客。谂咗好耐点样修饰嗰个字啦。 系啦， 咁总之麻烦客啦，咁都系 大家都会感受到日常生活应该都会，即系就算你唔系做服务性行业都好啦，你应该都会见过嘅，或者可能 侧边嗰啲人都 feel 到啦。 系啦，或者上网有时睇嗰啲分享咧，都会有啲咁样嘅人嘅。 系咁最近咁样烧肉店嗰度有单又系咁啦， 嗰、个都好犀利，好精彩啊！追 post 追到我咧。 系啦， 我觉得好睇过近期所有嘅剧集啊，系 系即系我呢啲好怕睇字嘅人都忍唔住睇晒啊，又睇晒佢点样处理啊，跟住可能啲公司个高层又唔知点样解释件事咁，即系我又睇晒啲文字咁样。 嗰、那个高层系好理性嘅、哦，佢系嗰啲咧日剧入边咧嗰啲食脑剧嗰啲男主角咁样嘅、哦。 系啦，点样逐样抽丝剥茧睇翻个时间咁咧？咁系啦，咁但系就唔系评论呢件事嘅、嗯。我哋今日呢一个点歌大行动就系即系忽发奇想啊，由呢件事引申出嚟就系一啲麻烦的客人，特别你做服务性行业嘅话，系、啦， 应该 可能特别有感觉啦。 系啦， 有啲咩说话想同啲麻烦客讲咧？ 讲明啊吓，唔系。針對任何一個噶，係即係講緊呢一個族群啊，即係因為絕對係一個大型嘅族群嚟嘅呢一樣嘢係。 有咩歌想送俾佢哋咧，或者送翻俾自己啦，即係等自己 calm 啲去面對佢哋又好，點都好啦，係啊，分享下你啲故仔啊，係啊，上 social media 都話俾我哋聽，同我哋 share 下啦，咁啊。 咁咧 weekend 啦，我咧就已經 plan 好咗今個 weekend 咧係點樣過啦、因為我追緊一套新嘅劇集啦。咁我準備翻去睇埋個大結局去啦，今個 weekend。 我大結局，我要去旅遊頭開始。 睇緊㗎啦，因為基本上每日翻工，咁然後放到工翻屋企咧，我都會抽，可能每日都盡量抽一個鐘俾自己睇下劇啊咁樣咧。咁、好似即係唔使成日都喺度工作咁啊嘛。咁所以其實都已經睇下睇下睇到埋尾大結局咁滯㗎啦。咁咧呢套劇咧就近嚟咧都幾大嘅回響嘅喺網上，即係有好多人咧都攞呢套劇嚟同其他嘅相類似嘅劇比較，就叫做《魷魚遊戲》，係一套韓劇嚟嘅。咁點解會咁大回響嘅原因係因為即係你都知啦，香港嘅觀眾都係中意睇一啲叫做有少少人性喺入面啊，或者可能有少少血腥啊，有少少类似大屠杀咁样模式嘅一啲劇集啦。咁呢一套呢正正就係包含晒我头先所讲上述所有嘅元素喺当中。 即係嗰啲生存游戏。 係啦係啦。生存游戏嘅一套劇集就咁，所以呢就你都知啦，即係一睇呢啲呢就衰㗎嘛，即第一个期待就会好大，咁期待越大咧，就容易失望都大啦。咁但系亦都有人赞系话好好睇嘅咁样。咁但系同时间就会比较，喂，其实你喺有呢套韩剧之前，其实之前日本有好多剧集或者甚至乎电影都好相近嘅。 即系嗰套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系啦，即系金 即系金制之国。 系啦，金制之国啦，喺香港亦做。你呢一个系漫画嘅名嚟，我知，因为我有睇嗰套漫画。 你好彩， 系啦， 系咗好耐以前就已经睇过漫画。嗰时第一次睇， 应 该我第一次接触生存游戏嘅作品啦，就 竟然系呢一套啊！ 系好咯，我唔知点解意外地揾到呢套漫画嚟睇。 你冇睇《要听神明的话》咩？ 我唔知边套先啊！即系如果以出版嚟讲，我唔知边套先。 Okay, 但系我接触就系、是，同埋因为《要听神明的话》到我认识嘅话，就已经去到出真人版嘅时候，我先知嘅。 系， 但中间有听人讲过，但系话漫画好似后面麻麻地咁样，咁我就冇特别啦，因为。金制之国嗰阵时睇漫画已经觉得好正，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剧集真人版的话，漫画系嗰啲游戏嘅设计系再 detail 啲嘅， 冇错。 咁佢当然删减咗啦，之后对比翻之后，咁但系漫画我都冇追到最尾，因为嗰阵时我追嘅进度系，因为佢漫画出得好疏嘅，好似唔系周刊形式出嘅，定系要一个月出咁。咁后屘追下追下，等太耐之后咧， 就冇追。 就因为我好怕要逐个礼拜追，更何况逐个月咧。咁后屘就停咗啦。咁 通常一卷卷追啊，爽啲噶嘛。 系啦，所以好快追晒前面之后，就佢又未完晒咁。咁但系嗰套我就觉得嗰啲游戏嘅设计每次。 都有啲估佢唔到嘅，咁所以生存遊戲類作品我就嗰套就深刻啲咯。 係咁啊，其實你要數翻，我諗最元祖即係可能係大屠殺嗰一類嘅作品㗎啦，即係 細個 呢個我都唔敢睇嘅。咁但係即係細個唔敢睇嘅，大個睇翻漫畫版，原來都唔係話即係都比想象中係覺得 OK 嘅還好，都係人性居多咯。講緊嘅嘢就係、是、咁，但係最近睇呢個魷魚遊戲咧，咁佢都有趣嘅，即係。唔太多嘅劇透啦，咁但我讲少少就係、是、呢、這个我第一下觉得开始感受到中伏嘅原因呢，係因为呢套韩劇係有九集㗎。佢九集入面呢，但你 即短都叫做係咪 算短㗎啦，韩劇嚟讲。咁佢同埋佢一集大概一粒钟到嘛。咁但係呢最重点係咩，睇呢啲咁样嘅生存游戏嘅一啲劇呢，最緊要係啲 game 嘛，係咪？ 係啊。 咁但 係 呢，佢一開始已經話俾你聽㗎喇喎，佢一開始話俾你聽佢係會玩六個 game 嘅，即係喺呢個成個遊戲嘅進程入面佢哋會玩六個 game。 你諗下九集但係玩六個 game 就會係一貫韓劇嘅一個缺點啦，拖 哦， 非常之拖。 唔係啊，但係九集如果六個遊戲，即係因為我冇睇啦，咁都係睇網上面啲人講，咁九集六個遊戲，我当一集有一个游戏咁计啊， 系啊， 咁然后剩翻三集左右俾佢做下啲前设啊，跟住后面收尾啊，啲转折间唔中摆少少感情嘢落去，唔系差唔多咩？ 我觉得唔系咯，因为 即 系数 唔系咁计嘅， 唔系咁计嘅，因为你三集时间都系一啲可能系一啲角色嘅古仔咧，或者系monologue 啊咁样，我觉得都还好啊。但系问题系佢嗰啲节奏系真系有啲慢嘅，同埋佢啲嗰啲角色设定，我亦都唔感觉到系好吸引啦、啊、咁样。咁所以我相对啊吓，即系我比较系 buy 金制之国派嗰一边嘅。咁亦都嗱，我亦都要再公平地讲句，有啲人系真系觉得鱿鱼之国，鱿鱼之国，鱿鱼游戏好大 啊。边度咧？ 系啦，对唔住。咁但系咧，去到呢、這、一个劇集，我覺得有一樣嘢就比較得意，因為佢攞一啲我哋細個玩嘅嘢出嚟咧，就做翻入邊嘅一啲生存遊戲。 我都有聽過啲人咁樣介紹。 係啦，咁 有啲咩噶？ 我劇透少少啦，因為有啲 game 其實我哋唔識㗎，係韓國嗰邊啲小朋友會玩嘅。咁但係有一個一定會玩過，就係嗰、那個紅綠燈啊！ 二三紅綠燈咁啊，要小心。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呢一個就擺喺第一集，所以你就會覺得哇，第一其實我睇完第一集係覺得哇 OK 喎，幾緊湊嘅喎。 因為共鳴感強啊嘛，你細個玩過啊嘛。 係啦，冇錯。 咁你細個玩咁輸咗咪輸咯。 係啊。 但你大個發現原來玩一個咁嘅遊戲輸咗之後， 係翻唔到轉頭。 你會死喎！即狐狸先生幾多點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嗰下咧最正就係咧我開始到佢嗰啲好慢嘅對白嘅時候咧，開始個人自己腦補啊，就係咧啊，如果係擺喺攞我哋童年玩嘅 game 出嚟， 係 去做呢樣嘢，有啲咩 game 可以做生存遊戲咧？其實都好 多。 哦，這 個真係我估係即係即係叫咩年齡大測試。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細個玩，如果可以變成即係實體化咁玩， 係 零七入子彈啦， 係啊， 玩真槍。玩真子弹， 哇，好变态！ 零差入子弹，零一砰咁。 我都谂咗一个嘅，有一个我都觉得系正嘅，即系拍出嚟我都觉得系好睇添嘅，就系猜楼梯。 猜楼梯系啊，大家会玩，但系如果 猜输咗就跌落去。 哇！ 呢个我觉得即系如果用剧集嗱，你用一个拍摄嘅角度去谂，即系拍出嚟嗰、那个恐惧感系好大嘅。 即系你幻想嗰个楼梯咧，你当系喺一间一个全黑嘅背景， 系 净系得一个楼梯，可能当有十级啦。 系啦系啦系啦， 大家就由中间开始猜， 冇错。 咁你输咗嘅话，你就一定要落去嗰最尾个级，但系落到去你其实跌咗一个无底深潭。 系啦，哇！你谂下嗰件事系几恐怖啊？咁样， 跟住仲有嗱天下太平嗰啲就好似好难可以， 呢啲好难做到一个咁样嘅生存游戏啦。即反而咧，你會覺得咧，而家睇睇下呢啲咧，你會覺得原來啲遊戲越簡單越容易咧，先越得人驚，因為佢嗰啲勝負通常都只係喺一瞬之間就發生噶啦，同埋好多時候咧都係冇乜技巧可言嘅。 即係你譬如包剪揼為例咁啦，係 啦係啦， 即係大家都係咁啦。 你踩樓梯邊有技巧可言都有嘅，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會反應慢啲嘅。咁但係都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個運氣成分比較重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喺一路睇劇嘅時候咧，我基本上咧劇係有一大部分嘅劇情我自己飛走咗嘅，我就不停喺度自己，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呢啲性格係衰噶嘛，係即係做開創作嘅時候就會自己喺度加好多自己腦部嘅環節咁樣。咁我就喺度不停喺度諗緊呢一啲咁樣古仔出嚟啦。 嗱，先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龙翔道公园的中线右怀车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宜道，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通道啦，其他道路啦，系啦。 嗯，大家自己小心呢个礼拜五啊吓，咁啊，大家小心呢一个交通嘅状况啦。 即系你头先一路讲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仲有啲咩？游戏系我哋细个成日玩，又可以摆落去。 我谂 即系嗰啲咩，我好似头先同阿少讲嗰啲，我哋话嚟到麦当当啊，食咩好啊咁。咁但系咧呢个佢又你又唔知点样放入佢一个生存嘅阵，可能 冇一个惩罚啊嘛。 或者可能你食嘢咯，即系你喺嗰个虚拟嘅世界，你要食嘢嘅话， 不停食咁样系嘛？ 唔系你玩呢个游戏，你先有机会赢到先有得食嘢。冇嘅话咧、哦，你可能我唔知佢一个星期有一日 系 就有啲场地，你又可以咧猜呢个咁嘅妹嘅。赢咗嘅话咧，你就有机会攞到嗰个礼拜嘅食粮。如果输咗嘅话咧，你要等一个礼拜之后先再食。 你谂到呢啲都系有啲变态， 都有啊！ 你性格系 细个，跟住另外玩 我就系记得嗰啲河妈嗰啲咯，即系捉咯， 魔术师 系啊系咯嗰啲咯，捉嗰啲 嗰啲咩咯？系咪糖黐豆啊？有一个叫 哇呢、這个我唔识啊！嗱呢、這个咧已经认证咗一样嘢系咩咧？其实我小朋友嘅时候咧真系冇乜朋友， 玩呢啲， 我发现我系玩得好少呢啲 game 噶。我聽身邊啲朋友嘅 sharing， 佢哋係有好多呢啲嘅體驗。你我啱聽你講、 啊， 你都玩好多啦。 小學玩好多啊，黐牆咯，仲有 啊，黐牆係啊係啊， 黐牆咁大家就你又唔可以企死一個位置嘅，即係你假設如果又係拍成劇集嘅話，嗰埲牆你一掂咗佢之後，佢就會倒數可能十秒或者五秒咧就會發熱㗎啦。如果你黐住咧，隻手就會冇㗎啦。咁、變相你又一定要縮，然後你就要移位，咁啊令到捉人嗰個你有空間去捉啊嘛。咁呢个又系你好小朋友，但系加入咗一个好地狱式嘅惩罚咁啦， 就好恐怖啦！即系嗰个恐惧感就系同嗰个小朋友嗰种快乐系形成一个好大嘅对比喺度。 系啊，跳飞机嗰啲咯， 又系嗰啲咧跳错咗跌落个窿度啊嘛， 我一直佢冇咗咯，跳错之后咁啦。 你好变态真系， 谂呢啲系最正，因为我觉得其实呢啲作品最有趣就睇。設計呢個遊戲嗰個人，究竟佢個腦係可以有幾黐線？即係你聽到我嗰啲，其實啲都係啱啱突然一諗啫。你睇翻嗰啲作品，其實你最讚歎或者驚歎就係、是：哇！嗰個人個腦 裝啲咩㗎？ 裝啲咩可以諗到啲咁嘅遊戲咧？咁樣之，但係我覺得即係要踢落只歌度。如果你玩啲生存遊戲咧，有一類人咧，你不能夠做。你做呢類人咧，你死硬啊！呢類係咩人呢？就是、你做 free rider 嘅话，呢啲游戏你冇可能生存到啊！ 平日我有歌对住你讲 ，email 要 check， 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嗰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喎？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怪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玩失踪玩到要揾侦探去查。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需要打够一 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 freerider？ 因为就算他不付出，他后果都不会去到没一条命。听过李英的派台作品 freerider， 先来自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系统梳理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美方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种种劣迹。赵立坚说，美方透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強調美方應該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確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停止干擾香港法制，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美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縱容反中亂港勢力，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亦將嚴重損害美國自身在港利益。中方將繼續堅定有力回應美方干預香港事務的行徑。涉及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四名港大学生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宣扬恐怖主义罪，其中三人在高等法院获批准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在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批准三人保释，书面理由择日公布。案中另一名被告早前已获准保释。四名被告被控今年七月七号在香港宣扬恐怖主义，他们亦面对煽惑他人蓄意伤人罪的交替控罪。控罪说他们同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意图使香港警务处的警务人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伤害警务人员。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菲律宾、加纳以及印度抵港，当中三人接种了两剂疫苗，一人接种了一剂，其余三人没有接种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定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47岁的男病人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三期十一座，他是一个货机机组人员，今个月17号在香港检测结果呈阴性，今个月20号由香港前往澳洲，今个月22号返抵香港，同日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的样本结果呈阴性，之后返回居所进行医学监察。中心寻日接获澳洲卫生当局的通报，病人今个月20号在澳洲抽取的样本测试结果呈阳性。全运会高尔夫球项目，香港球手黑纯一在男子个人赛完成最后一日赛事，最终得第四名，同奖牌无缘。赛事分别在18个洞同时开球，黑纯一初段发挥稳定，当时名次排在第三，但他在第18个洞表现失准，打出高一杆，名次跌至第四。虽然他之后在第四同第5号洞打出两只小鸟，但仍然较排第三的上海选手吴亚顺高两杆，最终黑纯一全日做出低三杆的68，总成绩低标准15杆的269，排在第四名。他在赛后说心情没紧张，发挥正常，但在后几个洞的表现失准较多，期间有不断调整心态，虽然有些遗憾，但会继续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咁即系大约系狮隧桥底位置啦。中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仍然未拖走噶。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二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中线啦，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二道。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车龙都几长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咧，车龙仲系好长啦。咁如果塞紧车嘅朋友咧，要俾多啲耐性，又或者咧可以考虑改道行其他嘅道路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就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啦，去到过咗几远噶啦。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成和道近成和坊。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联合道慢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咧系挤塞。龙尾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呢一段咧塞到近窝打老道。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乐山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成日都听啲前辈讲话，香港电台第二台影响力惊人。Radio 2的听众群真的很阔的，学生放学之后固然会赶回家听，在制衣厂上班的蓝领会一边车衫一边听，在 office 上班的专业人士一样会静静鸡地听。所以除了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上榜歌之外，就连一些来自香港以外地区的歌一样会因为二台热播而人气爆灯。讲几个经典例子给大家听。前二台 DJ 倪炳郎经常在音乐节目《中文歌集》入面推介歌曲。1979年，当年20岁都未够的歌手沈雁，因为一首《踏浪》而红歌又红人。 海上的浪花儿开呀，我才到海边啦。 结果这首歌被倪炳郎赏识，在节目入面推到这首歌，连香港人都听到识唱。1980年。二台在九龙公园举行青春交响曲之夜，因为当晚请了沈雁做表演嘉宾，同场还有阿 B 钟镇涛和欧瑞强。张文新忆述说，当时起码有大约200万人包围九龙公园，想起这个场面都觉得热闹。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邓月平主演以网络热话改编而成嘅电影，原来佢试镜嘅时候差啲失败。 casting 咧系 cosplay 啊嘛，有跟住我嗰日就化咗个极 cosplay 嘅妆过。阿老板萧生就望住我，佢话：我觉得你好似唔系好啱清纯嘅角色，得我卸咗我个妆，我再影张相俾你睇。跟住佢见完之后，佢话：哦 ，OK， 得，误会咗，原来嗰一日摆咗啲乌龙。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斌臣，你怕唔怕同人闹交噶？ 怕，好怕同人闹交啊！所以通常我都会有好多内心嘅小剧场。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3000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赢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有眼很有眼。想这么多，知识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应该醒了吧，除非有人烦到不怕我。我担心到3更半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节奏。明知想这么多，知谁这么多，幸福西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我自愿似白羊，似摩羯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可靠。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收有我悲歌，记录我坎坷。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破篱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再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有目光？污点怎漂白？如果太烦，谁？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因为怕同人起冲突，怕同人闹交，所以好多时候就算对方有啲咩自己睇唔过眼都好啦，

边到怀里，也想讲哲理，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若充吻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伴山，我这么的哭声是决心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浪漫，为何却是磨难，几多算我越分，越要撑着越脚步， 其实人大下大下都知道的，很多事情不是闹交争吵就解决到，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只不过是要时间慢慢去找。听过有林奕康关于爱的睡眠， 天上有一线光，躺着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都应该开乐，风吃够总会建筑，我会靠我替生活落堂，便宜地抱着我是我吧，做最 用心。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点解仲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噶？这个方式既落后又无效， 这个是旧一套的教狗方式来的，时代已经进步了，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还可以建立互信。 想知道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漠视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直播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哦哇哦哇哦，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咚咚咚咚锵！ 我好惊会讲错嗰个名啊！ 麻烦客， 麻烦客， 我帮你讲啊！ 我成日惊自己讲错咗做衰客， 哦， 系啦，咁就唔系咁好， 唔系咁好，我哋用翻麻烦嘅客人啦， 系啦，麻烦的客人，好似听落去温和啲咁样。咁啊，今个星期我谂好多朋友仔都见证住一个麻烦客人嘅 呢个新闻啦，系啦，即系点样样去食完一餐饭之后，跟住又啊话哇你啲嘢唔得啊，跟住退钱啊，嗱搞到人啦咁。 再戴翻个头盔先啊！到而家我哋系冇一个 judge 喺入边嘅，我哋冇觉得边边啱，系我啦，我唔代表你啦，我冇觉得边边啱与唔啱嘅，只不过我觉得麻烦客呢个题材咧。 太好發揮 了，我覺得好有趣嘅，的確係大家我諗都有好啲説話想同佢哋講，或者有啲歌想點俾佢哋。 即特別你如果做相關行業，應該就可能已經慣咗添啦。我唔知會唔會 日都對到啊，應該。 係啊，咁所以你哋有啲咩嘅説話，有啲咩分享，見到有啲人 share 啦，咁啊繼續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咁啊都會讀下啦。 不如就先聽咗我有咩同啲麻煩客講啊，講啊親愛嘅麻煩客。你好啊，生活在有投诉之都之称的香港， 是的，每个人不多不少都应该有投诉的经验的。没计啦，话晒服务业都是香港一大重要行业。学刘华话斋，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有边够啊？所以我深信你是很习惯一个概念，就是我俾钱你，我就是你老细。加上而家网络发达，喺街遇到啲咩事咧，都要上网鞭挞一番嘅。有时出街消费，稍稍遇到啲唔如意嘅事，又点会唔把握机会摆上网公审呢？有得发泄之余，又可以拗着数，有边个唔想啊？所以我明白你噶。只不过咧，广告都成日强调啦，我哋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啊嘛。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梗系要帮自己争取到最大嘅权益，同时又唔好俾人觉得你系无理取闹啦。好似网上面成日见到有啲顾客系又闹唔系又闹，最后点啊？最后咪搞着自己咯。毕竟网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有时道理不在自己度，但又惯性咁样公审啲铺头，最后被人公审嗰个分分钟就是自己，得不偿失啊嘛。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 Ega 的《理性与任性之间》俾你，希望大家有钱就任性的同时，都要记得保持理性，使钱都是为了开心啫。冇财力做一个任性消费者的奔神想。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种种事此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 在过年 Ega 的理性与任性之间啊，我好希望可以做任性嗰个啊，其实。 但你做唔到， 做任性嗰个都几开心啊！但系我见到有人做完任性嗰个之后，啲后果都唔系咁好嘅时候，我就变咗一个人好理性啦，即刻。 你任性唔紧要， 吓 你任性完之后，你唔好理性起上嚟就冇事，因为当你理性起上嚟嘅时候，你就会后悔自己曾经任性啊。所以一系你又任性到尾， 是日金句啊！真系啊，你点样有啲咩嘢说话要同呢啲咁样嘅麻烦客讲咧？ 听下。 亲爱的麻烦客，你哋好啊！虽然你哋真系好麻烦，但我依然用亲爱的去称呼你哋。当然系因为我份人最爱好和平啦。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都系选择以德报怨啦。嚟，我哋今日平心静气咁样倾下吓。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噶，你哋俾人称为麻烦客啦，你哋知唔知自己烦到人噶？我谂你都唔知啦，知道你就唔会咁做啦，系咪？其实出嚟行走江湖，食饭又好，买嘢又好，服务员同你萍水相逢，各取所需啫。人哋都系打份工，搵餐饭食，你又无端端搞人哋做咩啊？你话客人永远是对的，呢句嘢就害死人啦！永远是对的，即系话就算做客嘅你错都好啦，都要当你啱、啊。咁呢个世界唔使讲道理啦。咁嗰句嘢直情唔好叫客人永远是对的啦，改做服务员永远是错的算啦。咁样仲够直接、啊，起码我拣得呢份工嚟做，我都知道有咁样样嘅下场，我都心服口服啊。对唔住，头先语气重咗少少啊！话明以德报怨，我唔应该咁怒气嘅。等我都赞下你哋先。其实你哋虽然俾人称为麻烦客啦，但其实都系聪明嘅人嚟嘅。我发现你哋好识得喺嗰啲条文当中咧，揾到嗰啲灰色地带嚟玩嘅，又充分善用嗰啲投诉机制。因为你哋知道呢个世界咧，好多人一听到投诉呢两个字，就会痴线嘅啦嘛，所以话咧，你哋冇翻咁上下智力，又点会咁识玩呢？唔知咁多位麻烦客，你哋又信唔信因果啦？呢、这个世界事出必有因嘅，冇无缘无故嘅恨嘅，而你做得出呢一啲嘅嘢，之后都会有翻相应嘅下场嘅。今日就送首歌俾你哋参透下啦。平生最怕烦到人嘅波成上。 星。 再向他低头，我已饮够，放弃所有。我要怎样追？忍受亲吻痛够，一堆废话的人可耻到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意。 听完啲歌词都食得几啱数，一堆可耻的人至多借口咧。听过又话 Jace 呢首《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小心啲啊！你睇埋 MV 就会明啊。有啲嘢咧抑压得太耐咧，一个反弹咧好恐怖噶。 睇下啲点唱先啦，我哋今日 系啦，我哋见到有啲有朋友就话，梗系要点滚啦，心入边最想同佢哋讲，请你滚滚出去啦咁。 系有啲人就即系想同呢啲麻烦我。客讲啊，再见啦，下次见啦，有下次嘅话。 咁啊，但系有一个觉得真心几好，我哋今日拣咗呢一个嘅留言做呢个点唱歌，就系、是、呢、這个听众话老豆教落啊，食饭唔好同厨房投诉，因为你嘅食材，你嗰餐饭啲嘢煮咗咗喺佢哋手上面。如果你投诉对他们不好的话呢，他们就会做更坏的事。这 个挺好，这个挺好，这个。 我都有听过这些故事啊。 最寂寞时，最落寞时，总有根刺想要讲你知。唏嘘也声叫做更坏的。 新闻之前听我由听众拣嘅呢一首 Serenity 嘅《要做更坏的事》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市建局公布开展重建长沙环兼善里以及昌华街的两个项目，当中涉及重建长沙环道政府临时工程仓库用地以及长沙环体育馆。 估計大約有2100個住宅和120間商鋪是受到影響。兩個項目預計可以提供超過1800個住宅單位以及一座新的政府設施綜合大樓。對於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早前透露，重建兼善里涉及的收購補償近100億元，市建局說暫時未有更新的估算。涉及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四名港大學生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其中三人在高等法院獲批准保釋。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批准三人保釋，書面理由擲日公佈。案中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獲准保釋。四名被告被控今年7月7日在香港宣揚恐怖主義，他們亦面對煽惑他人蓄意傷人罪的交替控罪。控罪說他們同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意圖使香港警務處的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警務人員。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患者分別由菲律賓、加納和印度抵港，當中3人接種了2劑疫苗，1人接種了1劑，其余3人沒有接種疫苗，初步確診少於5宗。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1宗外地確診個案，47歲男病人住在東涌影灣園月桃軒三期11座，他是一個貨機機組人員，今個月17號在香港做檢測，結果呈陰性，今個月20號由香港前往澳洲，今個月22號返抵香港，同日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抽取的樣本結果呈陰性，其後返回居所進行醫學監察。中心昨日接獲澳洲衛生當局通報，病人今個月20號在澳洲抽取的樣本測試結果呈陽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清丽苑，就是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清丽苑的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后些少律伦街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和观塘道近上二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孤立 is not ok， 想下雨唔想落地生地，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棒唔好有四围 blow， 光一阵又唔环保，要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要 on light on。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萧艳萍， 尼泊尔裔嘅 Rabina 透过主持 CIBS 节目《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希望为他们的社群发声。 This program will help to cre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ers' social role in daily life and know the well-being as a woman and aging numbers in the community. 職業無分貴賤，只要用心努力工作，就能夠在崗位上發光發熱。 It will help audience to love, concern, respect, help and create more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he workers' working condition, daily necessities and living condition. Rabina 製作節目，讓更多人關注前線尼泊爾裔清潔工的情況，促成一個友善而平等的社會。 Nepali cleaning workers in Hong Kong CI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宠粪犬学堂， 点解仲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噶？呢个方式既落后又冇效。 呢个系旧一套嘅教狗方式嚟嘅，时代已经进步咗噶啦，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仲可以建立互信添。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DJ set 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叫做 Palm Tree Festival 的 lineup 的。这个 Palm Tree Festival 的主理人就是 Tropical House 的代表 Kygo。今年年尾就会在墨西哥圣卢卡斯局举行。 And I'm running round, round, and round, just go nowhere. Deep under the surface, smiling, but I'm hurting. No one else can bring this all back to my face. Who's gonna break these chains? I'll be beautiful. Who's gonna love me now? Oh,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o's gonna pick me up? cry. Trying to please somebody, tell everybody who feels hurt. Hungry, got too much energy. Energy left in me. And I'm running round, just going nowhere. Deep under the surface. I'm smiling, but I'm hurting. No one else can bring this moment to my face. Who's gonna break these walls? I'll be beautiful. Who's gonna love me now? Oh,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ho's gonna pick me up? I feel like I'm not enough. Who's gonna love me now? Oh, when the lights go out.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Ooh, ooh.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Ooh, ooh.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呢、这個 Palm Tree Festival 有咩咁特別值得攞出嚟講呢？就因為 Kygo 嘅音樂又好，或者揾翻嚟嘅朋友都好啦，佢希望透過呢個音樂節送上一樣嘢，就係有一種好強烈嘅熱帶風情，然之後望住一個日落，享受住音樂嘅一種氛圍。啱啱聽過有 Kygo 新嘅作品叫做 Love Me Now。接住落嚟啊！呢一位 Tiger 揾你嘅朋友咧，叫 Jonas Blue。2018年有张专辑叫 Blue 嘅，嗰张专辑都几典型 tropical 嘅作品，值得听一下。亦都因为呢张专辑，令到 Jonas Blue 世界上面嘅名气大升。呢首 Jonas Blue 六月份自由推出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 Hear Me Say 啊。大家都未必有机会周围飞去啲音乐节， 但是去不到，听了今天就放去了。重点在于他都希望你听住的时候好像望住个日落的时候享受住那种阳光。今日话放假嘅时候喺度准备紧今日啲歌嘅，嗰阵时就系晒住个太阳，食住早餐，听住呢啲音乐，所以你话系咪真系非常之夹，非常啱数咧？机会都好想试喺海滩边，一个日落嘅 party 嘅时候，玩住一 set 咁嘅歌，我谂应该成个气氛都会好正。啱啱听过 Autograph 嘅 Break Me Down， 跟住嚟自 Loud Luxury 嘅 Holiday Hills。 But you know she pulling up. I might never see the sun, 'cause I'm living in the Holiday Hills, yeah. Two seats in her eyes, big pool, take a dive. Bad girl, bring the vibes, yeah. My lips going numb, wide eyed from the jump. She saw it and she said she fell in love, yeah. Ooh, and it's when you want it from me. Ooh, take a trip with me. She on the way, tryna party, tryna chill. No, she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you're living in a Holiday Hills. It's late, but you know she pulling up. I might never see the sun, 'cause I'm living in a Holiday Hills. She on the way, tryna party, tryna chill. No, she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you're living in a Holiday Hills. Since yesterday, no time to decorate. Still on the road, she tryna chase. Yeah, her life like a cinema. Drinking champagne on a sprinter bus. The one look and she fell in love. You know, ooh, man, it's when you want it from me. Ooh, take a trip with me anytime you're lonely. Ooh, I'ma feel all right up, kiss you holding. I don't wanna sit here slowly.

朋友同樣同頭先 Loud Luxury 一樣，都係嚟自加拿大，都有提名過加拿大一個叫 Juno Awards 嘅。咁有佢呢一首嘅作品啦，名稱叫做 Shadows， 佢係 Frank Walker。是 Palm Tree Festival 的 line up 的，叫 Forester。 Oh, I've been thinking I can't see the bottom. Yeah, I've been trying to read the signs, but lately I've been swimming in my problems. Can't see no sound. Suddenly light of the harbor, the pouring rain.Falling like water, in love with your weight. And when it gets dark, yeah, I call out your name. I'm falling like water for you, for you. 2019年先成立的来自美国的二人电子组合，擅长将 acoustic 融入电子音乐当中。最后听过有 Forester 这一首 Falling Water。 今天节目时间够，下星期一五点再见，拜拜。